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俗话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话一点都不假，但是各位想过没有，为什么这曲艺怎么听也听不腻呢？我觉得吧，除了那些个包袱和笑料之外呢，曲艺作品当中涵盖的文学性也是它的一大魅力。各位好，欢迎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啊，要跟您聊一聊相声中那些文学作品。说起这相声中的文学作品，各位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段脍炙人口的《批三国》嘛，因为四大名著之一嘛。其实如果严格按照相声界的说法呢，所有的批讲类相声都应该叫做歪批，所以这段《批三国》在过去被称作是歪批三国。话说清朝末年，相声艺人编演了一批书史类的相声，有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歪讲四书、歪批聊斋、歪批三国等等。因为时代发展了，很多段子自然被淘汰了，这段歪批三国能够流传到今天有它一定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咱们听一听就知道了。先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版本的批三国的片段。 为什么叫三国？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那你说吧。 三国呀，魏蜀吴，这叫三国。 魏蜀吴， 不错， 就这么三国。 是啊。 魏指谁？ 北魏曹操啊。 蜀呢？ 西蜀刘备啊。吴东吴孙权， 就这么三国。 哎，三国 不对吧？ 怎么会不对呀、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汉朝啊。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那算一国呀、 那就四国了。 这多出一国来了。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算一国呀。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那也算一国呀。 六国。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 不对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叫三国呢？ 为什么呢？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对， 得喽，就叫三国吧。 好嘛。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啊？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不错。有一回 有三吧？ 有。 最末一段， 末一段是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对呀、 有三吧？ 他这两头见三， 中间还很多呢。 当中间您说一说。 我说不全啊。 您可以大概一说。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有啊。 陶公祖三让徐州。 有。 公子刘琦三求计。 有。 三江口周郎纵火， 有。 三江口曹操折兵， 有。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有。 三顾茅庐， 有。 三气周瑜， 有。 三秦孟户，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好，我这数着来的，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问题就在这里嘛。 对对对， 嗯。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三出祁山。 哎，六出祁山。 二三如六。 嗯。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三发中原。 九发中原。 嗯 嗯，三三见九啊。 你看这么会儿的学问长了吧、 啊、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个。 这是目录上的。 是是， 我说的还不全。 哦， 还有的暗扣。 暗扣。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嗯 啊，这是暗扣。 暗扣啊。 啊， 三三不明。 三不明。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都谁呀、啊？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有姓无名。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啊，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哎， 嗯，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啊？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乔国老， 嗯，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 嗯， 有啊。 哪有？ 他叫乔玄呐。 三国演义上有吗？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戏上有 啊、 嗯、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嗯，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 哎、 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嗯，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哦，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嗯， 他得报名姓。 是啊，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啊， 老夫乔玄， 嗯，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对呀、啊， 没名行吗？ 啊， 那怎么唱、啊？老夫乔 乔乔 乔什么？ 这我知道乔什么呀？ 还是 那么这个人呢？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哦，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乔玄 没名吗？ 嗯， 愣给他添的吗？ 嗯， 没地方查根据去。 怎么 他就悬着呢？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啊。乔玄吗、嗯、 乔玄。 嗯 啊，这是有姓无名。 对呀、啊、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貂蝉。 貂蝉。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嗯， 姓什么？ 姓刁啊。 嗯， 那姓刁名蝉，字丫鬟。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嗯 啊，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哦，事物。 他的名字叫貂蝉 啊，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原曲上有。 哎呦，原曲上、 啊、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得光看一本呢，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这我还得看 这一肚子全是书。 这玩意儿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怎么 怕它掉出来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啊？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那么小兵卒。 小兵卒。 那无名无姓嘛， 目录上有的呀、啊、 上正传 啊、 嗯、谁呀、啊、 都邮。 都邮。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有啊。 都邮是官衔。 哦，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不是了。 是吧？ 啊， 没有 啊。无名无姓。 张翼德怒鞭都邮。 啊， 都邮是官衔。 官衔。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嗯， 谁也不知道。 哦，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满不谈了。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好嘛。嗯，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哎，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三七。 哦，三七二十一。 嗯， 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这个是啊，夫妻的那个妻， 夫妻的妻。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哦，这叫三妻。 有故事，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刘备撇妻， 哦，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哦，这么三妻呀、 啊？哎， 哦，刘备撇妻 啊，刘备这个人呢，拿老婆不当回事。 是啊，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就是他跟张飞呀、关羽呀、感情就那么密切，妻子如衣服， 你呀， 老婆不算什么，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为了笼络人心 哦，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懂吗？ 是是， 就是这么一点。 哦，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就跑， 老婆不管了。 啊，那交谁了？ 没准儿， 你这玩意儿， 谁在跟前交谁？ 是啊， 哎， 这人还是很大方。 刘备三次撇妻， 哦，三次呢？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他跑了， 是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哦，糜竺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这算完了。 是是 啊，第一次撇妻， 第二次呢？ 徐州十三， 哦，徐州十三， 曹兵来打，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是啊， 关公在下邳， 不错呀、 徐州西南， 对呀、 十二里地， 哎，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是 弟兄会合以后，兵力就强一点。 对呀、 谁想走的半道，徐州火起失守了， 徐州丢了。 这阵儿，刘备啊，说句文化 啊，怎么讲？ 颠儿了， 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啊。 是的， 曹兵围拢上来， 哎呀， 困在土山之上， 困住了。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啊，他这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哎，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决一死战， 一死相拼。 是了， 怎奈有二家黄嫂，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你瞧瞧，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来了一个朋友。 谁来了？ 张文远。 哦，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哎， 他跟关公的，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张文远。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对， 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这不像话呢。 啊，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啊，这是我说的， 这不你说的吗？ 张辽、张文远， 哎， 约三师， 土山约三师， 被困曹营， 不错。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哎， 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哎， 古城相会， 寻兄送嫂， 弟兄团圆， 不错的。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那么第三次呢？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哦， 曹兵追到，他又跑了， 又跑了。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赵云保着家眷。 是啊， 在长坂坡是七进七出， 哎， 救出额斗，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瞧瞧， 幸喜小主人无恙， 多不容易、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是啊，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那就绝后了， 没儿子了， 没了。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哦，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刘备，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说什么？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怎么回事？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继续笼络人心。 哦，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啪，这摔地上。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没摔着 啊？没摔着。抱起来扔完地扔，我也没摔着。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刘备摔不着。 怎么会摔不着？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这爱模什么事了？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啊，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哎呦，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就会让赵云看。 哎，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哎，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嗯，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嗯，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那还不死啊？ 啊，就说他这个人， 对， 是不是？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刘备撇妻， 还什么吕布恋妻？ 吕布恋妻 啊。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吕布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啊 啊， 丁建阳的干儿子 是吗？ 董卓的干儿子， 不错的。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是啊，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是啊，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嗯，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就这一句话 就把吕布给杀了， 就宰了。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好啊。 啊， 嗯，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是吗？ 武术好啊。 嗯，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赤兔马。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对，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不错， 是不是？ 嗯， 手中方天画戟 啊，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就这么勇。 为什么失败了？ 为什么呢？ 把身体搞坏了。 是吗？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对， 是吧？ 嗯，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哎， 这个应该说好了。 是啊， 满足了。 哎，他称心了， 好好搞事业吧。 啊，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你看看， 喝那个烈性酒。 哎呀，饮酒作乐， 把身体喝坏了。 哎， 老喝那个布兰迪啊，威士忌啊。 我说您倒是 啊， 那个年月就有布兰迪吗？ 那个老布兰迪了。 哦，老的了。 汉朝时候没有啊？ 是没有。 你甭管什么， 哎，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那就坏了嘛。 所以身体搞坏了。 哎， 我们楼被斩。 被斩了。 吕布恋妻。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刘安杀妻 啊，这是怎么段故事？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啊，叫刘安。 哎， 嗯， 为了刘备 是 把他老婆杀了。 哎呀，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批三国这段相声能流传这么长时间啊，一方面因为《三国演义》这部书是咱们国家著名的四大名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老少咸宜；另外一方面呢，这段相声别出心裁的在《三国》一书的三字上做文章，荒唐地提出了若干与三有关的说法，解答的时候通过误会、谐音、着意褒贬或者故意曲解等手法来制造包袱，带给听众的笑声是情理之中，但又是意料之外。如果说侯宝林、郭启儒的这个版本着重解读历史，那么苏文茂和朱向臣的版本可以说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了。苏文茂的逗哏清脆利索，他结合自身特点，把这传统段子里融入了许多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包袱，这就吸引了更多年轻听众的关注。下面呢，来听一听苏文茂版本的《批三国》的尾声片段，也就是高潮部分，听一听苏先生如何与时俱进呢？ 我问问您，三国里边最主要的人物是谁？也就是说，这部书的书胆哪一个？您知道？ 这个，反正这是一人一个看法。要按我看是曹操。 罢了，从这点来看，证明你对三国有研究。 哦， 曹操，对。嗯，有的人认为啊，诸葛亮或者是关羽、刘备，那全错了。最主要的得说是曹操。 嗯， 满打说这个目录啊，没有曹操出场，但是也有关曹营的事情。 是， 曹操在这部书里边就好像一条线贯穿着主题，曹操是最主要的人物。 对， 曹操全名你说得上来吗？ 知道啊，姓曹，名操，字孟德，小字阿瞒。 对，曹阿瞒 啊。 曹操他爸爸是谁？ 曹嵩。 哪个嵩？ 哎，打严嵩的嵩啊，山字头一姓高的高字啊。 不错，看过。 嗯， 曹嵩的爸爸是谁？ 曹腾啊。 曹腾他爸爸是谁？ 曹腾他爸爸，曹腾有爸爸吗？有。 这不废话。 曹腾没爸爸，曹腾打哪儿来啊？ 就是， 曹腾他爸爸。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三国里没有，这就到曹腾那就完了。这还不但我不知道，这恐怕其他的人也 不 知道。 您先等， 我还没听说过曹腾的爸爸是谁。 您先等一会儿下结论 啊。 你不知道完全可以，别人也可以原谅你。你不能说任何人全不知道，如果全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哦，你知道曹腾他爸爸是谁？ 当然了。 啊，那么既然你知道，这么办，你来了我听听，你来了吧，这咱们再听听曹腾的爸爸到底是谁。 你这个态度啊，的确是成问题。哦，你知道，那你知道，你来了，咱听听，啊，他知道，我知道，我就应该来来吗？嗯，我不来行不行？我不说，你把我怎么样了？嗯。你这叫抬杠长能耐，那意思你知道，你说我这么一说你长能耐了，对我不知情，是这意思吗？啊，当初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这段你会，你说说我听听，我看你说对不对，你听我听听，这行吗？这个啊，你要知道受人一次变为师啊，你得拿我当老师一样的尊重。懂吗？我就是你的老师，师徒如父，咱还往下说吗？ 那还说他干嘛？我也懂这个是。 你给我鞠个躬，这个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学习嘛，对不对？ 鞠躬？ 你这是鞠躬的吗？啊？这叫鞠躬啊？这叫啊？杨登点头。鞠躬嘛，得够度数啊，鞠躬得这样，这才行呢。不乐意是不是？啊，不乐意。你看那嘴撇的跟西红柿似的，你这图马许的，你不是学能耐吗？啊，你乐着点会不会啊？ 这位同志胆儿还小，您这么一乐给吓跑，你跑什么呀？你 不是，你这是乐的吗？啊， 你不是说叫我乐着点吗？ 有你这么乐的吗？ 你个乐吗？怎么乐呢？ 嗨，你这个乐呀，必须得发于肺腑，从内心里头享乐，脸上带着嘛这种似乐似不乐的感情。 来不了，我乐出来比哭还得难看。 你说这，好好给我鞠躬，告诉你， 哎， 有人问你看过三国吗？ 看过。 嗯，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是谁？ 曹操。 曹操他爸爸是谁？ 曹松。 曹松他爸爸是谁？ 曹腾。 曹腾他爸爸是谁？ 不知道。 不知道了。 是， 告诉你可记住了。 哎，曹腾的爸爸是谁呀？ 曹高。 哦，曹高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批三国的片段。批三国这段相声往往都是逗哏的，把无稽之谈说得有根有据，振振有词，同时通过巧妙的组合，故弄玄虚，是肆意夸张，以出乎意料的荒谬讽刺那些读书不求甚解却时常炫耀自己牵强附会、夸夸其谈的人。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批讲类的相声都是如此呢？还有什么相声当中涉及到文学作品呢？一首马敏演唱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之后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到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上来继续我们的快乐之旅，诸位稍后见。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心。心望谁人定啊？ 盛衰起舞平安，一夜风雨散了，变幻了时空，聚散皆是缘，离合总管情。生前世何计一生后平，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凄凄歌声，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几孤影凶凄，在赤城走、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接着来聊相声作品当中涉及到的文学作品。这四大名著当中，《红楼梦》在老百姓当中有着广泛的受众，同样在相声中也有它的 VIP 版。比方说老艺人韩子康曾说过红楼二游，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文本可寻了。老演员孙少辰说过单口小段看红楼，可是准确的说呢，应算是一小笑话。春风文艺出版社原曲艺编辑耿英曾经创作过一段红楼百科，也是名噪一时，由苏文茂和马志存搬上舞台之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段相声的基本结构和这批三国差不多，所涉及的领域就更广一些，就像它的名人一样，红楼百科已经不仅仅是 VIP 了，它甚至上升到了百科的高度。下面呢，来听一听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红楼百科的结尾部分，感受一下苏文茂 VIP 的功力。 音乐呢？ 音乐有啊。 有吗？ 林黛玉会弹琴。 哎，这对。 哼，林黛玉弹琴那简直水平太高了。 哎，技术好， 是一个音乐家。 哎， 有一次她弹琴，宝玉跟妙玉在外边听见了。 对呀，双玉听琴吗？ 啊，对对对 啊， 多感人呢。 哎， 你看这个黛玉弹琴就得给宝玉听， 哎， 他绝不会给你弹。 怎么不能给我弹呢？ 有那么一句话，不能对马弹琴嘛。 什么文学家，不，您这句话都讲错了。 怎么？ 那叫不能对牛弹琴。 哎，牛跟马全四条腿啊， 跑这凑腿来了。 哈，音乐家 啊、哦，这是音乐家。 对对对。 再问问您，这个医药卫生也有啊？ 有啊。 您讲讲医药卫生。 这里边有个著名的大夫， 哪位？ 张太医。 对。 有这么一个目录吗？ 哪个目录？ 张太医论病系穷源， 哎， 对不对？ 对， 这人有能耐， 有能耐， 医道高 啊！ 你要有病就找张太医， 是啊， 千万别找那胡庸医。 我要找了胡庸医呢，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你说那玩意儿人受得了吗？ 就是，我告诉你，《红楼梦》里的 啊， 不单有医药卫生，他的这个环境卫生也好，